行，诸位，今天这个何导来了，不过最赏心悦目的还不是你， 穿短裙的这位。 哦，对，主要曹颖来了，一来就穿短裙哈，真是照顾我。 就为了见你嘛，西湖一别，别来无恙。 哎，但是上次中秋节晚上我们在西湖赏月， 我们喝了一晚上的绿茶，吃月饼，哎，还有红酒吧那天。 对对， 还有许哲辉 啊， 对不对？我们好几个人在西湖边一晚上。 哎呀，特别美好， 我很嫉妒。 嫉妒啊。不过正好。你们俩来，我觉得啊，最近有一个你们圈里的事情，我得跟你们打听打听啊。咱们这个先看几张照片， 好 吧？那么这个导演呢，张导演张冲啊，他非常喜欢的几张照片，你瞧，这个呢是张柏芝在无极中，再看下一张，这是张柏芝在无极中，再看下一张，这是章子怡在夜宴之中。引起争议啊，你知道吗？正面是真人，这是艺伎回忆录，据说章子怡用的是替身，就不是真的她啊。然后再看下一个，这个呢就是在夜宴当中章子怡的这个替身啊，裸背，姓邵的一位女孩子啊。这个小女孩啊，最近这个要名啊，要名啊，要署名权，你这导演啊。冯小刚有没有跟你说呀？ 没有，因为我这事儿啊，我听说了一点。报上好像也有报道哈。 对， 我是在网上看见的。 他就是觉得是不是被署名了？署不署名？我觉得关键是看他的合约 啊， 就是你签，因为我做导演做监制， 何老师通跟美国哥伦比亚这个合作，事事都是合约， 对对，法律 就是这牵扯到人的权利嘛，就是希望你 裸背也有权利， 对。因为中国特别特殊，就是你没有行业工会。如果有行业工会，行业工会 像是导演工会、演员工会 ，对，你比如说，他会有很多的这个规定，就行业工会和制片人之间的规定，跟导演之间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导演就说我这个地方我要拍裸背，对吧？那制片人你要跟女主角，就女主角去谈，能不能给我们露？女主角说不能露。制片人说那给他安排替身，这个实际上跟导演跟演员有没有直接的交往其实没关系。 那好比说你比如说像有些这个演员演一钢琴家，但是手特难看，你借我一双手，需要手在琴键上， 那 莫非你字幕你打手窦文涛吗？ 那不打， 通常这种替身的 替身 就可以打了。 是这样，就是说按道理，如果我作为导演和我作为制片人，我的观点啊是每一个给我作品做过贡献的人都要在字幕上有所表示。 那你的字幕会比电影还长？ 对， 所以你看我的电影字幕都特别长。 我想起当年我们凤凰卫视这个初创的时候，其实台里根本没几个人，但是呢，这个香港回归直播呀结束了，我们那个王院长，我们的台长，他说。打字幕，插水，至少写八个啊，显得咱们人多了，显得咱们规模大，跟中央台似的。实际根本没几个人，但是他故意把很多很多人名打在后边，显得蔚然大观。 中国的字幕很奇怪，有很多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在一个作品里面，但是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官职或者一个位置。你会看在监制的上面，你看这个人监制，摄制组没有人见过这个人。没有人认识这个人，但是他都可以。 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替身又不一样，因为有的时候比如作为观众，那我看你一个演员比如弹琴也好裸背也好，他有一个说好就是你这个人，然后有一个美好的那个幻想，就觉得啊这个漂亮的手啊弹钢琴的是你，然后背是你，他会跟那个角色融为一体。你要是把他单拎出来打了一个替身， 不 就分离了。那 个字幕不能打替身，没有打替身演员谁是谁的。 那你打 就参加演出 啊，就打个人名。 参加演出往往是很多人 不参加演出， 你不能说哦， 对 的，对吧？你在美国的字幕单里面，你看，在欧洲的字幕单，这都是参加演出。 他 并不是说谁是谁的替身，谁是谁的替身。 对对，以你的器官参加演出。 你比如说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上字幕呢？主要演员。替主要演员走焦点位置和布光位置的人，主要演员先去化妆，在化妆室现场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啊。 这个时候有一个演员雇来的演员替这些人走位置，穿的服装跟他是一模一样 啊。有这个 胶片会 胶片电影吧？我就说电影 啊，什么时候咱们主持人能先找人替我们来说说 走位置吗？你走位置，你就上字幕， 你何况你已经被拍到了，而且在未来的作品中要呈现给观众的人，你没有上次那么 这还有苍蝇的帮我 到处飞在眼前。 哎，我得问问 主持人，要是走位置的话，不需要你了就。 是我，但是我对你很感兴趣，就是说，你说到这个拍裸戏啊，听说你最近体会很深呐、啊。 没有，我其实如果你说拍裸戏，我觉得我有两次。第一次是我们那时候拍一个电视剧， 都是被迫的吗？ 没有没有，当时那个电视剧当中呢，电视剧当中它有个镜头是我们演一个非典时期的戏，护士，它有一个，因为你护士，他导演觉得呢，因为那个时间你必须要洗澡，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因为大家要每天要消毒嘛，非典期间嘛。 但是难道这电视剧需要展现他洗澡的逻辑吗？ 导演就觉得说呢，如果一些护士平时穿着那么厚重的衣服，然后在那个苍蝇里能让让吗？ 咱这怎么这么多苍蝇啊？ 因为跟我名字有关系，曹颖就带苍蝇。 啊，没错，招苍蝇。 然后你知道，就是导演就觉得说，好，那厚重的服装脱去之后，在那个朦朦胧胧的那个洗澡间里面，你会看到一些隐隐约约那种女孩子的身影，会很好看。那当时所有演员都不同意，也不光是我不同意，所有女演员都不愿意。后来导演想的办法是说，我们把那个放那个烟当做水的蒸汽，然后烟布满了房间之后，导演呢希望把那烟呢控制在中段，只有头和脚露在外面，但他做不到，做不到那个隐隐约约。导演说那要不要找替身，但是所有演员都拒绝。 你最近拍的电影里不是也露？ 对啊，但是说那一次是拒绝了之后，导演就同意了，他妥协了，没有说背着 你。你为什么拒绝呢？你作为一个专业演员， 没有电视剧，而且那个情节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其实是不需要做到那个程度。 啊，导演觉得很需要， 导演 觉得需要， 这个是一个观点上的偏差。你像导演，他当然觉得需要，像我们就觉得不需要。 那怎么后来说你的电影后来？ 那电影这次呢，是因为我们戏里面有一个洗澡的镜头，然后当时我拍的是一个背，就是露个肩膀，因为也是跟导演竞争了很久，然后就争取到只露到肩。我就穿了一个那种游泳衣，齐胸的，然后就露了一个肩膀，拍了一个侧脸。好，拍完了我就很放心的走了。然后我们不是中间有停嘛？停了之后，等我再回来之后呢，剧组已经提前开拍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很多人就跟我说你知道那场戏重拍了？我说我没来，你们拍什么呀？说有一个替身替你拍了，拍的是全裸的侧面。我说全裸的侧面，我去找导演，导演我说为什么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拍了？这导演就是基本上躲避我那话题，也没提这件事。 这你叫什么进来？又不是你。 不是，那你拍出来观众觉得是 这个是一个观念问题。 嗯， 就是说很多的演员可能，你比如说像他说的这些放烟啊，我觉得在电脑后期都可以做。 啊， 哎，实际上在国外也是这样拍戏。 对，这 在乎现场，就现场怎么？ 就说是要感人的，只能这特权只能导演和摄像拥有。 不是一般呢，你看我也拍过这种戏啊，你比如炮打双灯啊，你比如川岛芳子啊， 就 双 那个双旗舰刀客，也会偷看 这种戏 洗澡的嘛。 但这种戏呢，我是把这个权利交给演员，就是说你认为谁在现场，给我开一名单。 我觉得啊，因为我也是演员，我就觉得我在乎的其实不是 演员，我喜欢监制投资商的现场。 不是吧，我喜欢帅的在现场。 是吗？ 哎呀， 你说说。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演员在乎的是当你播出来以后，那大家看到的那个效果。然后比如说我是演员，那我今天看到这个剧本，然后你提前跟我沟通好，可能有需要裸的镜头或到什么程度，如果我觉得这剧本真的需要，因为你做这一行嘛，那你要专业嘛，那你就觉得说好，我可以裸的话，我们提前讲好，那就到这个程度。但如果这个剧本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没必要，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可能是这样觉得，因为我觉得一个裸的镜头并不能够影响整个戏的质量。比如说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裸的镜头，那这个电影就可以得奥斯卡奖，就是多么好的电影，少了这一个镜头就不是一部好的电影，我觉得不是这个概念。 那他这个演员 会要求 太强势， 他这个 就会 这个 表达 说的这个 导演整天争啊， 不是 导演我到监导演他 没有没有，是我们拍之前就先讲好，看完剧本了嘛。 那么就像他提出的问题啊，如果你觉得需要，那是要裸了。 那我 那么你在乎的现场，你在乎的是出来的，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。其实因为 在 现场的人都是一些专业的工作人员，他需要的比如说灯光啊、摄影啊，他是为你服务的。你要想拍得漂亮，那灯光是要帮你打光，摄影要给你找好角度，然后导演要给你控制戏。 当 然都 是群众演员也需要给你造气氛， 不是群众需要群演在进闲杂人像你就可以出去。 我经历的是这样。 试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发现美女招苍蝇啊，这个刚才去广告，我们这个编导的到处乱爬找苍蝇， 打苍蝇还挺牺牲的。 咱从苍蝇呢，还是要说到这个裸体。 你转的太硬了。 哎，不是，这个是热闹啊，这个张柏芝都出来，又说什么？但我现在都不知道可信不可信这一个。他说章子怡不专业，说为什么既然需要拍那个裸体，为什么 同意了那就是自己来拍。 我觉得这个没有，章子怡不应该受到批评， 因为有人还骂张柏芝呢。 啊，没道理。 说你以为你那是真的吗？一看就是穿着什么贴身肉背心的，我不懂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技巧。 其实是有演员穿过，导演我见过，就是穿那种就是比丝袜更薄那种质地的，它是肉色的。但如果你拍全景啊，或者是比如说有什么遮挡物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用那个，但不是真的裸。 为什么这个电影里哈，真的出现这种裸体，不管是剧情需要还是剧情不需要？但是我就发现啊，电影院里的人当看到这种大段的性爱镜头的时候哈。你听周围比较安静， 无声， 比较安静，只有促进的呼 吸。大家不好意思，就是你觉得平时你可以议论说啊这个镜头怎样啊，然后你可以笑，可以有反应。到这种镜头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中国人还是在个性上面啊，可能天性比较保守那个方面，他不好意思出声，就怕别人会觉得哎呀，你看你对这种镜头就感兴趣吧。 因为 这时候鸦雀无声，坚决不出声。 那种心理很暧昧，你知道吗？甚至往往容易出戏。 集体观影。他这个、 集体观音是吧？ 啊，这个东西它是另外一种啊。 不是导演，导演您这个这次 有这个，我想导演决定哪段拍裸戏，又好像是小说家，他决定这一段写不写这个色情描写，这一向就有两说。就是说你在这么想的时候，您是有没有想到他们爱看，我是为了市场，还是说我这个主题需要，我这个剧情？ 有些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说的严肃点吧，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啊，包括对于中国电影影视方面艺术方面的发展啊，是本身有一个引导的错误。其实性这个问题啊是文化，性爱也好也是文化，裸体也是文化，就是我们不要把它非文化性，就是让它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色情黄色，一弄这个东西就往这儿想。 因为现在有艺术，比如拍人体写真呢，有那种全裸的艺术。 对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 可是你一旦发行之后，我这样讲，就算媒体说它是艺术，然后我们可能大家看的时候都说，哎呀是艺术艺术，但你只要一转过身去，普通的大众老百姓在议论的时候，他还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讨论。 所以这个女孩子啊，其实她还是觉得是这玩意儿总是自己吃亏的事儿。 就是你也不是你播出来之后，在大众的这种感受当中啊，她的评论呢？ 你知道当时我们拍一个肥皂剧，什么老豆一家亲呐，拍那个时候啊，找一个中戏的女孩，后来这个导演看这个节目不好看哈，就是说哎，这就得脱一下，得脱，但是他也不好意思说，他说你跟他熟，你跟他说。后来我就跟这个女孩商量，我刚才导演说就是说你换衣服哈，他要拍， 连情景剧你们都开始这样。 对，然后呢，人家那个女孩说的话让我有点听了有点颓。他说你看这个老师也教育我们，我们现在还在上学，出去吧，不能随便拍这个。你说你要是拍个什么电影，拍个大戏，我牺牲一下也值。你说就你们这么个肥皂剧，你让我为你拖一回吗？那别拖 了。其实有时候有些电影吧，我觉得是一个风格问题，导演追求的是一个风格问题，不是说这场拖一定能推动剧情的发展，或者带来多少眼球，吸引多少眼球，也不是。你比如说你写一个女孩子，哪怕就是一个青春偶像剧的一个电影哈，青春戏啊，他回到家了，夏天回到家了以后，他马上要约会，很忙，然后他自己就脱把，然后最后把都脱掉，然后呢可能是半裸的，然后再穿上新的裙子新的衣服出去。导演来讲，我就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，我要表现他生活方式的细节 啊， 对吧？我认为需要。那演员也可能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不需要。我会觉得啊，我反正进那屋子，然后呢，你拍一点镜头，把衣服扔在地上，你拍个特写，然后完了以后，我就穿了一身新衣服就出来了。我就觉得那不生动。我当导演，我就觉得这没劲，千篇一律，所有人都这么拍。我就希望镜头始终跟着你。 这个想法， 对吧？这 可能 是 想法。 女演员和导演之间矛盾， 男演员也有这样， 经常有这样。 男演员，你比如说你蓝宇 没错， 你不拍怎么办？所有男演员可以现身成那样，女演员中国做不到。 这么好多人都佩服胡军呢啊！ 不，对，两个人都好啊。 对对对， 对， 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刚才跟你讲电影院里那种暧昧的感觉哈，我往往啊只在中国演员的戏里我会有。 但是呢，你记不记得好像有一法国电影叫39度2还37度2？ 37度2 那个电影整个这一男一女同居的这对情人，就是其实有些情侣是这样的，在屋里整天就不穿衣服，叮叮当当的吃饭干什么。我看着很自然，我也不觉得， 所以那是一个就文化氛围的关系。你看我在韩国拍过一个电视剧，然后那个时候也经常去韩国电影院看他们的电影。在韩国电影特别奇怪，它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戏啊，就是相对差不多很多表现情感的这种剧，它全部都有裸体然后和性爱场面，里面女演员全都是自己演，你们绝对是不用替身的，你们因为他头脸都在一起嘛，都纯正面，他们就是特别接受那种东西，而且就是大众会觉得很美。 嗯， 他就很喜欢这个镜头，会更爱这个女演员，但中国又不同。 你怎么说的嗓子都哑了？ 不能说到这个心酸。 火大了，火大了！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啊，身体啊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个人的感觉啊，现在的年轻的女孩子对身体啊，不像以前那么在乎， 因为大家越穿越露，越穿越短。 不是，你是就比如说，我有些朋友很花，对吧？ 嗯， 有一些这样的关系，那么他们就会感觉到啊，就是现在跟这个年轻女孩子，比如发生这个，比如性爱关系哈，你认为她应该害羞的地方，实际她没有什么感觉。比如说，到了一定的程度，脱个衣服，甚至是说。你比如说画画，说哎，你给我脱衣服，我给你画画画吧。对，他说很容易啊，就 那是 啪啪就脱了。 他们本身性观念就不一样。你像过去那一般来说，只有男孩子出去聊天，你会彼此他们会聊一些聊女孩子，说我有多少女朋友啊，他会有一种炫耀感。现在很多小女生在聊天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就小女孩会说我有多少男朋友啊，就是我跟多少人有过这种关系啊什么的，他变成一种炫耀，所以他是性观念不一样。 完全不一样， 身体的观念也不一样， 而且现在的年轻的女孩子，很多人都有这想法，要拍这个裸体的写真。 他想年轻 的时候，要把青春留住， 对，留个最美的。 哎呦，把青春留住，等他当妈妈的时候，他会告诉孩子说，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 不是导演那样， 就很多我觉得 是真的。 哎，对，那你身材好是一方面啊，当然身材不好的那他比如说哪好的留哪呗。 我小头都有，我都有。你说现在这个小女孩，这是一搞文艺工作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就是普通的朋友。 他 送给我几张全裸的，就是到影楼里拍的那个。他说你 有想要什么？有侧什么那种吗？ 那全有，正面、侧面，各种各样的姿势全有，我整天看呢。 现在呢，还有呢，现在你比如说很多年轻的这个孕妇哈。就愿意去拍， 要甚至 拍怀孕的各种姿势的照片。 戴维莫尔， 对，就是要让孩子最后知道一步一步长，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情感，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。 但是你知道最近吗？东北那边判了一个，就是高校的女教师，23岁高校女教师怎么着被人讹诈？就现在这个网络上脱衣服啊，它更是一种有意思的。就有一个个体户，一个初中毕业的没什么文化，就坑蒙拐骗的这么一人，在网上看见一个啊叫活色生香这个男的在网吧里玩，然后这个男的就跟他讲说我是大老板做钢铁生意的，什么我现在要包一个情人，一个月给20000块钱，这女教师愿意不愿意的吧，就开始跟他聊呢，后来这个冒充的这大款就跟他说呀，干脆啊我认你当我妹妹，我呀带你出去见见世面，要不这么着，你先让你脱脱衣服咱们玩玩，然后这个女教师呢就脱了，这在网上这么聊啊，视频聊天，按照她的要求做了2个多小时。你要知道这2个多小时整个网吧每一台电脑上出就 直播了， 都直播都有，然后就是这个犯罪分子啊就咔咔咔掐下了15张，然后再给他就把他最惹火那张发过去，就是说2000块钱外加睡觉，你干不干，你要不干我就给你公开。最后是这女孩本来想交钱了，临头犹豫想想还是报案吧，这么着才把那人给逮了。 这是原来教师吗？ 高校的老师，女老师。 现在真的是难怪学生都这么开化，老师都这样了。 没错，你觉得现在， 但我觉得这个教师有问题。你既然因为网络是公开的，谁都看得到，你要有这个认知，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了，当然虽然那对方是违法的，但我觉得他本身有问题，那你这样做了你就要就是已经有心理准备被别人看到， 那如果你真的是那么在意，不想被别人看到，你本身就不应该做这件事。 其实我觉得还是需求，我理解啊，就是有些人在从心理学上讲是有暴露癖的和暴露狂， 是是是， 就他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需求才会做。你比如像没有这个需求的人，你给我20万、50万、100万，他不一定做呀， 嗯， 对吧？他正好是某些东西和他的心理需求正好帮。那个地方 现在有需求的人还挺多，你要到网上去视频聊天室， 其实是有进步了， 进步， 我觉得进步了，真的社会进步。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就让我看到进步，就是每一个人无论对与错，他愿意表现自己， 他对是他爱每一个爱脱的人都让他自由的脱， 我 对 对，而且愿意奉献，这就是进步。 什么叫愿意奉献？ 不是各 演员跟 心理上就觉得任何的东西大家可以分享，这就是社会进步啊。 愿意拿出来给大家 分享嘛？你不是说我都是我自己的啊？我不谁都不，这不这就不文明。 观念还是 文明的进步，还是因为要大家。 我还有点退步，我还没进入那个文明状态。 你觉得？对，而且我觉得你这太保守了。你这个居然就是立誓永远不拍这个裸戏吗？ 那不一定啊。 那对对，导演， 我肯定不会拍， 你 拍不够好。 你们俩非常典型的在裸拍这个问题上，导演和演员之间的。 我们俩要是一部剧的话，导演可能会打着好几场。